这一生追赶我心里的美梦，长期如战斗，总不舍，总不弃，不管总扑空，即使风雨扑得汹涌，尽管天意任意作弄，一生只管追踪，心内有梦。人能看透这一生可摆脱心里欲求，谁人能看透了得失虽得到终不可永久，抛开争斗还是依旧，不偏不挂是最自由，潇潇洒洒地走，不问以后，明你一能战胜了什么超出意外。